抬眼即是高楼，街头巷尾遍布了各种的十四，书院门里也是古香古色的书卷气息，浸染着笔笔的生意。顺城巷里更是聚集了风格迥异的青旅酒吧和咖啡屋，更有一些秦腔和相声曲艺社，院门扮演着静待听客到访，古老和现代碰撞出西安的新模样。西安的历史悠悠长长，从唐朝的人丁兴盛到现代西安的生机勃勃，时间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夯实的脚印。你可以在碑林的铁画银钩里体会到文人墨客的每一分用心，也能在高林耸立的红灯绿酒当中感受年轻的每一下脉搏。白鹿原朴素的农民们吼着秦腔，吃着表表面，省博物馆里的犀牛角杯还在等着当年的那杯杜康酒。西安有很多很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遍地都是，八大高中每年都给清华北大输送着一流的人才，西电、西交大、西工大、西农大、西大、陕师大、政法、邮电等等等等，大学也是培养出来了，西安大学也是培养出来许许多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辛勤学子。对于我而言，我总有一种西安好像要把本科教育普及开来的感觉。校园里面每一年的春夏秋冬的轮回也都是赤裸裸血淋淋的青春。西安的食物更是成就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学子们的体重，当然西安的美食对于西安人的身材也是功不可没的。在外面吃饭，冰峰凉皮肉夹馍一定是首选的，没有这个三秦套餐的日子就不是西安的日子了。冰峰是信仰，凉皮呢要到秦镇，牛羊肉泡馍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秋风瑟瑟，或者是大雪飘飘，又或是细雨纷飞的日子，来一份泡馍，整个人就会像打了鸡血一样充满能量。回民街里的大串烤肉、石家包子、丁家小酥肉、辣牛肉、东南亚蒸糕、老奶奶酸梅汤、老金家蛋菜肉夹馍、金狮子、大盘鸡等等等等，能吃一个月不重样。还有周老大葫芦头泡馍、乐乐家的排骨、竹间的葫芦鸡、英家的三鲜煮馍、魏家的秘制凉皮儿、表表面、裤带面、岐山臊子面等等，西安的美食好像真的说不完。但是今天呢，我们不说太多的美食，美食留在明天，今天我们只说那一年西安的爱情。杨贵妃和唐玄宗李隆基的爱情故事流传到今天，如果你漫步在华清池，依稀仿佛还能听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喃喃耳语。华清池作为古代帝王的离宫和游览地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周、秦、汉、隋、唐等历代帝王都在这里修建过行宫别院，冬天利用温泉水在墙内循环制成暖气，每当雪花飘舞时，到了这里便落雪成霜，所以以前华清宫被称为飞霜殿。到了唐玄宗时大兴土木，置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此时被称为华清宫，因为宫在温泉之上，又被称为华清池。华清宫、华清池又或是飞霜殿，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枝头，那夜来花前池旁留下太多愁，又说谁是谁非，感情错与对，只想梦里与你一起再醉一回。金雀钗

华清池分为西区和南区，南区呢又被称为文物区。玉汤遗址博物馆里面保存着五座从地下挖掘出来大小不一的古浴池。首先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呢，是1000多年前遗留下来的一座无与伦比的浴池。它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浴池，而是唐玄宗送给杨贵妃的一件珍贵的礼物。浴池被设计成一朵正在慢慢绽放的海棠，六朵绽放的花瓣轻轻地坐拥美人于一池，池中是柔滑馨香的温泉水，这是何等的高雅，何等艺术的爱情点子。而且呢，这个点子可是来自于60几岁的唐玄宗。无论被称为海棠池也好，或者被称为贵妃池也罢，我们都可以想象出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由此可见，唐玄宗用心之诚，爱情之真，在当时来讲可真的不容易。我们再来看一看这贵妃池的用料。浴池东西长 3.6 米，南北宽 2.9 米，池壁是用青石拼接而成的。这种青石墨被称为墨石，最大的优点就是好看，而且还有防滑的作用。浴池分为上下两层，是台式的结构，上层可以扶可以坐。整个浴池既体现了对称协调平衡的传统美学思想，而且还非常符合人体的生理特点。池中间有一个进水口，在出土时曾经有一个汉白玉雕刻的莲花底座，底座上接有莲花喷头，下边接着陶水管，与泉水总源相通，水从莲花喷头喷出，飞珠走玉，水雾漫起。想象一下，当年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共洗鸳鸯浴时，不就是白居易《长恨歌》里面所描绘的，待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的动人景象吗？ 汉皇重色似倾国，欲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仍为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一个充满神秘的古浴池就好像一朵淡雅无比的莲花。这个池子历来被称为浴汤和九龙殿，无论被称为浴汤还是九龙殿，都跟这个池子供给的人有关系。它呢就是供皇帝沐浴的池子，浴就是皇帝，九龙也是指皇帝。如果说莲花池和海棠池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后者比前者要大2倍。莲花池东西长10米，南北宽6米。莲花池有2个进水口，并且安有双莲花座，比贵妃池多一个。还有一个不同的是，池岸周围有双排石柱，这些双孔、双座、双排应该都是有并蒂莲的寓意，也正应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星辰汤是供唐太宗、李世民和之后的几个皇帝沐浴的汤池，比贵妃池要早100多年。星辰汤离水源最近，水质最好，水流量最大，而且没有管道，水会直接涌进汤池。在星辰汤南边有一座小殿，名为上石汤，是供皇帝的近臣以及嫔妃服务的上石居的官员沐浴所用的池子，面积呢大概30平米，南北有对称的两个台阶。这个池子在民国的时候，冯玉祥将军还曾经维修过，来供老百姓使用，也是使用时间最久的一个池子。 在南北两排殿宇的空旷处，夹有一个石栏围成的浴池遗址，是用青石铺砌的长方形喷池，规格虽然很小，但是结构精致。这个池子呢，是供太子沐浴的场所。好的，参观完这五座珍贵的古汤池之后呢，就要走出玉汤遗址博物馆，来到另一个秘密花园。 唱着时间的歌。

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宵梦里归何处？长安月下红袖香。西安似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吟诗作对、歌舞升平的风雅浪漫的都市，那里的女子个个绝色倾城，粉黛烧眉，唇红齿白，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间就有着万种风情。男人则黛眉轻颜，一身白衣似雪，遥指青扇，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尽显儒士风范。其中被后人所熟知的莫过于杨玉环和李白，一个婀娜多姿，一个满腹经纶，也将中国古代的美学和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今天我们将跟随着杨玉环的香袖倩影来到骊山华清池。刚刚参观完了贵妃池等五大御池，穿过玉汤遗址的门洞，展现在你眼前的是一个庭院式的建筑，依山而建，林木繁盛，亭台楼阁高低错落，给人一种精巧典雅玲珑的感觉。西边有一座主建筑，被满堂的荷花簇拥着，像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能没有谁。于是呢，有人就给花中这个楼阁取了一个雅名，叫做荷花阁。一座荷花阁自然显示不出古代刻意追求的平衡和对称美，于是呢，就在它的西边又建起了一座方形的飞霞阁。顾名思义，只要来的正当时，比如说旭日东升或者是夕阳西下，就能看到阁周围一派飞霞流光的景象。其实啊，它的真名叫做亮发台，因为建这个楼阁的真实目的是为了给一代美人贵妃娘娘沐浴后亮发用的。骊山的温泉非常的有名，那么它的温泉水究竟从何而来呢？骊山温泉这四个字啊，旁边有一个洞，这里呢就是骊山温泉的源头。也就是说，无论是唐玄宗和杨贵妃沐浴，还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享用的温泉，都来自于此。走近一看，这个洞好像一个井一样，里面呢突突的冒着水花，井面上腾着热气。如果在9、10月份的时候，温泉水就会从浅井里面溢出来。地质学家向人们这样解释，天上的雨下到地面之后，雨水就沿着破碎的地带渗入到地下，在不同深度的不透水的岩层当中储存起来。由于地热的增温功能形成了热水，再向上运动，从断裂的通道涌出地面，就形成了温泉。中国有很多的温泉，而且由于近两年旅游业的发展，温泉景区开发的也是非常的多，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比如说浙江宁海、武义、吉林的长白山、云南的腾冲等等。但是华清温泉至今还是被称为天下第一温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水质非常的优良，具有医疗功效。华清池的水温大概是在42度到43度之间，总流量每小时大概110立方米，非常适合沐浴。一旦沐浴完之后，可以说是东走十里不凉，下走十里不热。在华清池的陈列室当中，第一温泉的诗碑上面这样写道：洗心千古快重游，月白水香水与船，洗尽人间无垢体，不得清冷魂长留。诗人无非是向大家证明一个论断，这就是说华清温泉冠以天下第一四个字当之无愧。 完全可以列为全国200多个温泉之首。唐玄宗和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他们的爱情被自己后来酿成的叛乱所断送了，史称安史之乱。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白居易后来因为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脍炙人口的名篇《长恨歌》，后来也被拍成了大型的舞台剧。 谁的秀发如烟，晕染了那一年，你的微笑间牵挂风和美，都捧不过庄严，恰逢是一少年，你弹响间心落的笔尖，灯下断烟无眠，提笔难落书卷，纸上你远去唯有风光念，红叶拾起被谁偷去，香山残雪化风人守白绝，你身后风吹一夜，断竹间似声告别，莫未见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西安的骊山。骊山是华清宫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登骊山的过程当中，好像穿越时光、远古、现代、传说和历史，在那一瞬间滚滚而来。耳畔当中听到的是这样的故事：女娲在这里补过天，中幽王的烽火失天下，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动人爱情，西安事变的一声枪响。关于骊山的得名，坊间是这样解释的：远处看好像一匹俊美的骊马，故名骊山。骊的意思呢，正是深黑色的马的意思，而且这匹马非常的俊美，长得却不高。作为巍巍秦岭当中在西安市临潼的一个支脉，它最高的地方只有1300多米，即使不坐缆车，两三个小时也可以往返一次。帝王们青睐骊山的原因，除了它苍翠秀雅的自然景色和居住关中腹地的优势，大多也是钟爱那一汪温泉水。虽然很多人是因为唐时贵妃出浴的华清池而对骊山温泉有所耳闻，但是事实上从周朝开始，这里就已经成为了御用的洗浴场所，地理位置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独特的。希望长安古城大国古都，周秦汉唐往事悠悠数千年，东关新风，鸿门宴上刀光剑影，楚汉相争依然历历在目，北眺渭水，秦皇扫六合，身后的木林兵勇之阵让世人惊叹。也不知道当年的美人一笑究竟是何等的明眸皓齿，动人心弦，更不知道幽王霸骊山晚照命之际是悔恨还是感叹宿命。一切都在变幻，但是唯有那秦岭之间一抹比火还要炙热的嫣红亘古不变，也引来了数千年众多的文人骚客笔墨间的溢美之词。这就是骊山晚照。如果你想要探寻骊山晚照的话，建议你选择下午去登山，而且在这个时候不少人已经尽兴而归，人少景美。这种被传说描绘的近乎奇异而壮美的景色，就是每到晴天的时候，落日黄昏，金乌西坠，玉兔东升之时，山间便会出现层林红遍，光明一片。而在峰谷乡间之间呢，远眺红霞仿佛有一条弯曲仰首的金龙，披着红纱，张牙舞爪，仿佛有腾云驾雾的势头。此时如果你身临其中，便会有一种令人难以形容的感觉。有的人看过，他说那是一种看过之后会让人觉得飘飘欲仙、坠入天堂的美景。为什么骊山会有骊山晚照的这一独特的景观呢？有专家分析说，骊山曾经是一个小火山，组成它的岩体大多是硕石，成分呢主要是石英石、片麻岩和片岩，形状大多呈圆形，而且由于是它有非常特殊的颜色，这种色泽在适当的光照条件下会折射出一种特别的橘红色，想必这也是为什么夕阳会让骊山通体金红的原因之一吧。对于落日的感情，古往今来人们的态度往往有两种，有的是流露出惆怅幽怨，有的是感叹夕阳的温馨和从容。属于骊山的一抹余晖属于后者，千百年来它实在是收获了太多太多的赞美。在特定的时节，夕阳西下，来到骊山，或许你会看到传说中的骊山晚照的美景。其实骊山和华清池 很近，逛完华清池就可以去灵山了。想多体验一下大自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话，就自己爬一爬山，沿途欣赏美景之余还可以美美的拍照。如果你体力不太好的话呢，也可以乘坐灵山景区里的索道和电瓶车。电瓶车是华清池加灵山的，没有单独灵山景区的电瓶车。灵山的索道分为上行和下行，旺季和淡季的价格都不一样，但是大概价格也不是很高。不过呢，也提醒大家，灵山的索道不是特别高，如果你恐高的话呢，也不用担心，坐上去会有一些晃动，但是幅度不大。坐上灵山的索道之后，你可以看到更多的灵山美景。逛完灵山呢，可能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刚好赶在饭点的话呢，最好自己带一点吃的到灵山，因为灵山周围的饭菜不怎么好吃，也不怎么便宜。如果不是饭点，一定要赶回西安城内尝一尝西安的美食。具体西安到底有什么样的美食呢？那就要期待明天的听天下了。好了，我是孟阳，明天见了，拜拜。 撑伞也，他不言不言泥土的秘密。若牛放牵牧，爱的人却反目，走过了幸福，谁又为你在乎？若一笑千古，因为爱的痴迷又糊涂，也不会做幸福，谁又为你在乎？若一笑千古，因为爱的痴迷又糊涂，也不会做你的信徒。会做你的信徒。 我能想象远方的路旁有一双目光， 昨天往常，或悲伤或失望，却不放。我能想象收藏我的泪，你的光。